第61章破浪。 商船回归原位，他们被轮了一圈，又和小白脸对上了。舵手被惯性甩出去，差点亲上一张脸，他惨叫一声，连滚带爬往后退。 所有人下舱！ 船长站在网绳的桩上吼出命令。白色的风太过狂猛，刮得船长根本睁不开眼，吼完他就被人拽了一把。大批船员训练有素地往船舱里跳，大批人员仓皇逃窜，油货却不退反进。油货往白色风墙的方向走了几步，似乎想看点什么。 别看了，不要命了！ 大副又用中文吼了一声，猛拽了他一下。 快下去！ 眨眼的功夫，三艘商船的甲板就清空了，大家全部钻进了船舱。船员们立刻封上活板门，拽着门上的绳子一屁股坐在楼梯上，面无血色。大副靠在绳子上喘了一会儿，惊魂未定。 那是什么？ 大副问。 刚刚又急又乱，我都没看清，只顾着把人往下推。 迪迪跟他挂在同一根绳子上，气若游丝地说： 你们的天使来送行的吧。 大副终于开始怀疑传说的真实性，没好气地叫了一声： 船长！ 船长刚刚吼得缺氧，此刻正抓着一顶帽子扇风，他看上去也被小白脸震惊了一把，不大痛快。 怎么了？ 船长问。 您究竟哪里听来的传说？跟现实差距是不是有点大呀？ 大副说。船长呸了一声，满脸菜色。 传说要是能考证，还叫传说吗？ 迪迪听不懂鸟语，但根据表情能意会个大概。迪迪斟酌着问大副： 能不能问问你们船长，传说还提到过什么？有没有更细节的东西？ 迪迪心里很清楚， NPC 手里的线索一定不是最直接的，就爱打着传说、笔记、地图、遗言之类的幌子，有点误差没关系，信息够多就行。迪迪怀抱着一点希望。大副又问了几句，转头用中文解释说： 问过了，没有什么了，那些传说都是很久之前的，内容也含糊，就那么翻来覆去的几句，船长说都告诉你们了。 迪迪扑一声，立刻漏了气，挠着头发愁。大副说： 实在抱歉，害你们白高兴一场。 不只是考生，其实船员也是，他们满心以为能离开这座荒岛了，没想到关键时刻被一棍子打回原形。船舱里笼着一层低气压，愁云罩顶。迪迪掰着手指不信邪地数着： 返航的商船三艘都修好了，最宝贝的货物我们跟着清点过，确认再三没少，吃的直接捆船上了，还能自我再生，三船人航行多久就能吃多久，至于取暖的燃料也备足了，省着点也能用很久，还缺什么呢？不缺了呀。 无力的白大褂实在很薄，正跟舒雪靠在一块取暖。他坐在台阶上，抱着胳膊搓了一会儿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录音笔。 你还随身带这个？ 舒雪有点意外。 会议多，工作需要。 吴力拨弄着录音笔，放出一段录音。 1957年冬，三艘荷兰商船在途经俄国时被冰封的海面困住，暂时停靠在一个无名的荒岛上，等待漫长的冬季过去。这是他们在此生活的第8个月，距离冬季结束海面化冰还有15天。 请各族考生帮助商船队所有人员顺利返航。 众人愣了一下，这是刚进石洞那天系统播放的题目原题，他们现在听来居然觉得有一丝陌生。人的记忆很神奇，总会下意识抓一个重点，他们抓住的重点就是送商船队返航，其他铺垫和修饰的词都被当作旁枝末节自动忽略了。现在重听一遍，李哥职业病作祟，立刻开口：“ 我扣个字眼儿，商船队所有人员。” 李哥在所有这个词上加了重音。迪里把脖梗从绳子上移开：“ 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所有。这里的船员严格意义上不能叫所有，还得加上八位去世的。” 他们一激动，外面的小白脸们似乎也激动起来。风拍的船舱哐哐直摇，大家一缩脖子，又把声音压下来。 那怎么说呀？在这猫一会儿，等天使散了再出去，把那几位船员一起带走。 之前他们惧怕荒岛的深夜，因为每过一夜都会有人被送给章鱼当晚餐。现在章鱼自己成了餐，威胁便没了。多待一夜也无妨。他们高兴的时候，游货却没有参与。游货跟船长借了怀表，正在看里面的肖像。这枚怀表其实是游货带回来的，他在章鱼进食的船舱里捡到，见花纹和船员常用的东西相似，就给了大副。没想到转了一圈，落到了船长手里。不过游货在意的不是这些，而是那副肖像画上的人。 那是一个长发男人的半侧像，深眉高鼻，嘴角微微下拉，显得有些严肃。比较特别的是，这个男人的嘴唇上方人中位置有一颗小痣，左侧眉毛里同样有一颗。再栩栩如生的肖像画也会跟现实长相有些出入，但这两枚痣不会。游火看到他的瞬间就想到了一个人，不，准确而言是一张脸。游火跟秦鸠寻岛时在冰下见到的第一张脸，那张苍白的脸仰头看了他很久。游火清楚地记得对方嘴唇上方和眉毛里有一模一样的痣，长得也和这幅肖像画有八分相似，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。游货问船长：“ 这是谁？” 船长一贯乐呵呵的表情消失了，他垂下眼睛接过怀表，拇指摩挲着肖像边缘。片刻后，船长抬起眼，又恢复成一贯的轻松表情说：“ Nan Water。” 游货转头把大副招过来，大副翻译说：“ 这位是船长的父亲，也是商船队上上任船长。” 大副的话吸引了考生们的注意力。等大副说完，大家才知道，百年来商船队有过很多任船长，巴伦芝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。他18岁进船队，因为能力出色，做事严谨，23岁成了商船队的船长，在风浪中来去多年，成功送达过无数的货物。29岁那年，他和船队碰到了风暴，葬身大海。那时候，现在的巴伦芝船长刚满4岁。巴伦芝骨子里流着航海者的血，注定是要加入这支船队的。他成为船长的那一年刚好也是23岁，跟父亲一样。这么多年来，他偶尔会有所幻想，也许某一天他能在海中找到父亲遗留的痕迹，但他始终没有找到。直到今天，直到刚刚登船的时候，他看到了堆在杂物里的铁匣和怀表和幼年记忆里的一模一样。时隔30年，居然如愿以偿。 尽管知道他们只是题目中的一部分，考生们依然有所感慨。他们黯然消化了片刻，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。所以那些小……迪离话说到一半，赶忙捂住了自己的嘴改口。外面那些都是在这里遇难的船员，都是这个商船队的？ 应该是。 那破船舱里那些骨头？ 众人面面相觑。 应该是既有船员又有考生吧。 这些年里，一批又一批船员误入了这片荒岛。那三只章鱼有考生的时候抓考生，没考生该死就抓船员，总不会亏待自己。日复一日，在那个破旧的船舱里面堆出了山一样的白骨。怪不得白脸们看到章鱼会那样愤怒，命都是在章鱼们那里送的，如果还活着，他们会是某个人的父母，某个人的孩子，某个人的恋人，某个人的家。游货四下扫了一圈，船舱里少了一个人，这居然让他不太习惯了。趁着众人七嘴八舌一片混乱，游货打开了活板门板，人脸纠缠而成的风含着潮湿的水汽，像一大片迷蒙的云，以呼啸而来的张扬姿态笼罩在了商船船头。在他们面前站着游货在找的人。 活板门吱呀一声响，秦秋转头看过来。 你没进船舱？ 游货翻身上了甲板。秦秋愣了一下，又眯起眼睛。 特地出来找我？ 没有。 游货走到船头说， 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儿，来确认一下。 什么事？ 确认一下他们的攻击性。 游货指着那些白脸，既然小白脸们都是曾经的船员和考生，那也许他们并不怀恶意。传说中化冰的时候他们会出现，也许只是为了提醒起航的人别把他们忘了，别把他们遗落在这里。游货本打算顺便上来确认一下，没想到秦鸠占了先。不过这位秦鸠先生并没有听到小白脸的故事。秦鸠说， 我只是好奇，如果硬碰硬，他们能把我伤到什么程度，所以留了一会儿堂。 游货默然无语，又觉得毫不意外。秦秋抬起左手，掌心上有一道血痕，很长但并不深。起初挺凶的，现在老实了。 为什么？ 我差不多能猜个大概，所以对他们说什么时候消停，什么时候带他们走。于是小白脸们消停在了半空中，成了一大片静静漂浮的云雾。 没多久，考生和船员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，纷纷从活板门下探出头，接着长长松了一口气。知道问题就不难补救。考生们和船员们在荒岛上奔走，在大副的带领下找到了埋在冰下的八位船员，又花了一夜时间用火把烤化一部分冰，把那艘装满骸骨的旧船剥离下来。年复一年，骸骨早已混在一起，分不清谁是谁，但至少全都在这里，一位也没丢。船员抛下一根长绳，大家七手八脚把这艘旧船紧紧扣在商船身后。天边泛起鱼肚白，一切已经准备就绪。经验老道的船员远眺片刻说， 是一个少有的晴天，随时可以出发。 大家兴致高昂，纷纷爬上甲板。可是高兴了没一会儿，他们又沮丧起来。 系统亲口说了，短期内没有新的化冰期，这个短期的概念太笼统了，谁知道要等多久啊？ 迪里胆子越来越肥，抱怨完就开始蠕动嘴唇骂系统。刚骂两句，秦鸠说， 像现在走也不是不可以。迪离两眼冒光， 啊？ 游惑瞥了他一眼，问： 我是无所谓了，你确定你可以继续这么玩吗？再往下扁，没地方撞了。 秦鸠笑了一声，毫不在意。迪离看他们打哑谜，一头雾水。没多会儿，游惑和秦鸠解了捆章鱼触手的绳子，只留下捆脸的部分。触手一旦得了自由，当即风舞起来，好几次差点打到船帆，看得大家心惊胆战，但两位大佬却甚是满意。接着他们跟船长借了一根羽毛笔，迪离小心凑过来，就见游惑随便找了块干净木板，在上面写下了四个数字：922154021078。 监考处小白船上，四位监考突然收到了一份考生求助。078一看到考生名字就是一阵窒息，021恰恰相反，但他没有表现出来。922脸色非常诡异，唯独154说： 他居然有求助的时候。 078突然想起来， 哦对，晚上不是收到系统消息了吗？他们错过了化冰期，也许现在正在发愁呢。 游惑正在发愁，这句话就让监考官身心愉悦。078二话不说，开船拔营，直奔荒岛。20分钟后，小白船航行到了荒岛边缘，离岛还有几十米，四位监考官上了甲板。监考官们理了理大衣，本打算正一正威信，结果一探头就看见了不远处三艘商船抡着无数触手，张牙舞爪的就呼了过来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监考官原地转身，头也不回钻进了船舱。078直扑船舵，伸手就抡，企图来个急转弯，但反应再快依然有个过程。监考小白船往前冲了几十米，擦着岸边掉了头，所到之处冰封的海水自动融化。商船上，船长抱着铁匣子一声令下，舵手吆喝着打了个满舵，小白脸组成的风墙及时扑来，船帆倏然保障，长风呼啸，海水翻涌。三艘商船带着张牙舞爪的章鱼追着监考船往死里撞，监考船所过之处，他们畅行无阻。 大副、游惑和秦鸠上了甲板，叫了船长一声：“ 来了，给我个地址吧。不知道你们怎么想，反正我当你们是朋友了。以后如果有机会，我给你们写信。” 船长说。那一瞬间，船长一点儿也不像什么 NPC， 就像一个活生生的人，生活在某个国家、某座城市的活生生的人。游惑接了笔，抬手写下一个 N， 又愣了一下。游惑住过很多地方，没有一处是 N 开头的，却不知怎么下意识写了出来。 怎么？大副问。 如果不愿意的话也没关系。 游惑摇了摇头，把 N 字划掉，写了于文家的地址。 记这个地址吧。 大副又把笔递给秦鸠，秦鸠却没有接，他垂眸看着游惑的笔记说： 我收不到的。 连游惑都愣了一下，秦鸠又笑起来，指了指游惑对大副说： 等我哪天能收了，我会找他要你们的地址。 船长和大副理解的点了点头。众人身后跟着那艘湿漉漉的旧船，它搁浅多年，残破不堪，如今满载骸骨，竟然又能乘风破浪了。久违的太阳喷薄而出，给这条强行开出的海路引航，白雾奔涌， 天使归乡。